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 星星车帮，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车帮陪伴你的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星星车帮。首先进入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新款奥迪 TT 和 TTS 上市，其中新款奥迪 TT 共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呢为51.98到58.68万元。新款的 TTS 推出了2款车型，售价区间为65.88到69.88万元。2017的奥迪 TT 和 TTS 仅为年度小改款的车型，外观内饰以及配置上呢，与现款车型相比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变化的主体呢是体现在售价方面。2017款的Coupe 硬顶版车型的价格普遍下调了2.3万元，而软顶的敞篷版车型降幅则达到了3.1万元。不过新款的车型选择配件的价格也有了一定的幅度上浮。动力方面，新款 TT 以及 TTS 分别沿用了现款车型的 2.0T 发动机，其中新款 TT 车型的最大输出功率是230马力，峰值扭矩是370牛米，传动系统呢匹配的是6速双离合变速箱，可选择前驱或全时4驱2种驱动模式。新款的TTS 车型最大输出功率为286马力，峰值扭矩为38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6速双离合变速箱。性能方面，奥迪 TT 两版车型呢是每小时0到100千米为5.9秒，四驱车型为5.3秒。奥迪 TTS 车型每小时0到100千米的速度时间呢为4.7秒和5秒。 再来关注一下揽胜星脉国内的实车图曝光。近日路虎揽胜星脉在国内的无伪装谍照曝光了。据之前的消息呢，该车很有可能在今年夏季在海外上市。揽胜星脉的外观采用了揽胜家族车型的设计语言。值得一提的是，新车配备了隐藏式车门把手，在降低风阻的同时呢，也格外透露出该车的科技感。内饰方面，揽胜星脉沿用了揽胜车型的设计元素，风格很简单的中控台以及捷豹路虎家族招牌式的旋钮式换挡机构等等。车身尺寸方面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4803、2032、1657毫米，轴距呢为2870毫米。在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的是五种动力，供海外消费者的选择。未来在中国上市的时候，该车推出了2.0升涡轮增压和3.0升机械增压 V6 两种发动机，其中最大功率分别是250马力和381马力。变速箱传动系统方面，揽胜星脉全系车型匹配来自于采埃孚的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并标配四驱系统。据之前消息呢，该车有可能在今年夏季在海外上市。再来关注一下大众途昂。近日从上汽大众官方获悉，旗下的旗舰 SUV 产品呢，途昂在29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于七座中大型 SUV， 并采用 2.0T 和 2.5T 两款发动机。外形方面呢，途昂的身材十分的魁梧，车身的线条很硬朗。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039、1989、1773毫米，轴距更是达到了2980毫米。尺寸呢，算是已经超过了大众途锐，并且接近奥迪 Q7 的尺寸。在车头方面呢，它的前进气格栅呢也采用了粗壮的双横幅式的镀铬饰条，并与尺寸较大的前大灯相连，整体的造型很大气稳重。而车尾的部分呢要简洁一些了，车尾同样采用了横幅式镀铬饰条相连，下方还使用了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的造型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熟悉，而且布局规整，部分区域还加入了木纹的饰板、银色饰板以及多个亮条。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采用平底式的设计，并搭载了全液晶仪表盘，中央控制区域还采用了尺寸较大的控制屏和三区自动空调。座椅布局方面，途昂采用了标准的2+3+2的七座版布局，另外还有2+2+2的六座版车型。第三排和第二排座椅还分别支持等比例放倒。动力方面，新车提供了 2.0T 和 2.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其中 2.0T 发动机分为高低功率两个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186马力和220马力，峰值扭矩是320牛米和350牛米。 2.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99马力，峰值扭矩是500牛米。传动方面，匹配的是七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Said goodbye. I remember how she called me and said she'd stay forever true. Back then the future looked so rosy, but tonight it's looking mighty blue. Oh, me, oh my sweet baby, said goodbye.Say goodbye. Oh no, what I didn't give her, that she gets from someone new. I only know how much I miss herGoodbye. Oh, no one else. I think of her. proud. Me, oh my sweet baby, said goodbye. Oh me, oh my sweet baby, said goodbye. Oh no one else can take her place in my heart. Could we have something good? So tell me why she would. Oh, and make me cry, me, oh my sweet baby, said goodbye. 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进入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今天的心情车新闻，首先心情要教你一分钟雷达测速原理。雷达测速主要是利用多普勒效应的原理，当目标向雷达天线靠近的时候呢，发射信号频率将高于发射机频率，反之当目标离天线而去的时候呢，反射信号频率将会低于发射机的频率。如此既可以得出频率的改变数值，计算出目标与雷达的相对速度，现在呢已经广泛应用于警察超速测试等行业。雷达测速呢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在车道的侧面进行测速，一种呢是在车道的正方进行测速。侧面测试原理又是怎样的呢？行驶中的车辆，雷达和雷达与车道垂直点构成的直角三角形，雷达发射雷达波，遇到车身反射过来呢，雷达就可以测算出雷达与车辆之间的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度。而雷达到车道之间的距离呢是预先知道的嘛，所以根据勾股定理就可以算出车辆垂直点的距离了，和另一条直角边的长度了。雷达根据两次发射的雷达波就可以算出车辆两个点之间走了多长的距离，两次测算出的直角边长度可以相减即可，用这个距离呢除以相隔的时间就可以得出车辆的速度了。正前方测试的原理呢是两次发射雷达波根据回波定位两个时间点的车辆，把两个位置坐标进行相减运算，就可以得到车辆两次雷达波发射时间内走了多长的距离了。那用该距离除以雷达波发射的时间间隔呢就可以得到车辆速度。测试雷达发现车辆的超速就可以开启照相模式了，对于嫌犯超速车辆进行高度的拍摄，记录下这个车辆的车牌以及驾驶员的特征，交警呢会立即通报前方守候的稽查员，对嫌疑车辆进行拦截检查，同时往稽查点传送嫌疑车辆超速的证据。刚刚心情介绍的呢就是雷达测速的原理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中间的车道安全还是快速车道安全呢？其实心情也想在这里说，驾车安全和车道也算是有一定关系吧，但是车是人操控的，所以很大程度上驾车安全和人是有关系的。这和人的安全意识、对车的前后方的大局观掌控以及驾驶习惯、反应速度等等都是有直接关系的。但高速呢就两条可以走的路，到底哪一条才是相对安全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先说说这中间车道的优点，遇到紧急情况呢我们可以左或右变道脱险，最大的是限速每小时100千米，控制相对安全一些，遇到对向车辆飞来的飞车或飞物呢砸中的几率稍小一点。缺点呢是受前方或后方的大货车以及大客车的阻挡时视线受阻，不能判断掌控好前后的路况。如果前方的货车车速比较慢，需要左侧变道超车的话，但左侧限速呢是每小时120千米，以当时的情况呢往左变道会非常的困难和危险性增加，完成超车后还要变回原道，一次超车就是两次变道，10次超车就是20次变道。再来聊聊快速车道，那这个呢交规已经改了，不再是超车道了。那它的优点呢是视线不受阻，可以观察到很远的路况。 只要不遇见长期低速占道行驶的车辆呢，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你想到达的目的地了。因为很少变道嘛，所以保持每小时100千米的直线行驶更省时省油。缺点呢，就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向右变道脱险，现实是每小时120千米时，控制会相对困难一些。如果遇到对方飞车或者是飞物砸中的几率也会稍大一些。开车路上嘛，危险无处不在。通过对比利弊呢，个人觉得快速车道相对安全一些。当然了，两条车道呢也是都可以走，安不安全主因在人，次因才是道。无论是走哪条路，都要大致注意以下几点嘛。首先要保持车距，有了安全的车距，前方有突发情况才能有很长的时间反应。第二呢，就是不要在旁边车道的车辆并排行驶，要给自己预留脱险的路线。第三呢，三个后视镜一定要经常的看，观察后侧方路况，不能顾左不顾右的，不能也顾头不顾尾的情况。第四，安全快速的超车，超完车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行驶，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才能变回原道。还有呢一点，就是不是很突发的情况就不要急刹，能不用刹车就尽量别用急刹。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超速、不飙车、不开斗气车。最后心情也附赠大家一条，遇到突发情况一定要冷静，观察后方的路况变道走。如果前方堵得死死的无路可走，就把报警灯打开，一定不要急刹，看着车内的后视镜缓刹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As sly as a fox, as strong as an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 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as big as a house. I wanna be. I wanna be. Oh, I wanna be. It's everything. As mean as a wolf, as sharp as a tooth, as deep as a bite, as dark as the night, as sweet as a song, as right as a wrong, as long as a road, as ugly as a toad, as pretty as a picture hanging from a fixture, strong like a family, strong as I wanna be, bright as day, as light as a plane, as hard as nails, as grand as a whale. As sun, as silly as fun, as cool as a tree, as scary as the sea, as hot as fire, cold as ice, sweet as sugar and everything nice, as old as time, as straight as a line, as royal as a queen, as buzzed as a bee, as stealth as a tiger, smooth as a glider, pure as a melody, pure as I wanna be. 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美。

0708 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在国内非常火热的 A 级车市场呢，合资车型一直在销量榜上长期处于领跑的地位，前三甲经常是朗逸、轩逸以及英朗轮流坐庄，这大有铁帽子王的意思哦。就在二月份的家轿销量统计中呢，轩逸最终以零售量斩获19366辆，同比增加了59.8%，这基本呢就是月销20000台的节奏。难道就没有国产车能够撼动他们的地位呢？不见得，上汽荣威 i6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呢就来让我们 PK 一下这两款车型。价格方面呢，荣威 i6 厂商的指导价是8.98到14.38万元。终端优惠呢有某宝7000元的红包，那日产轩逸呢厂商指导价是9.98到15.9万元，终端优惠是20000元。今天我们 PK 的两款车型挑选的是荣威 i6 20T 自动互联网至尊版和朗逸2016款轩逸1.6升 XV CVT 至尊版，它的售价呢分别是13.68万和14.68万元。荣威 i6 现在购买呢可以享受红包优惠，除了 20T 手动风尚型呢，在原价的基础上，其他车型都是再减去7000元的。而日产轩逸在终端市场可以享受20000元左右的现金优惠。来对比一下车身尺寸方面，荣威 i6 不但车身长度和宽度都大幅领先，轴距更是比朗逸长出了整整15厘米。对于一款紧凑级的轿车来说，这是非常出色的车身尺寸。其中内部空间也让我们觉得还要再细节对比一下。来看看荣威 i6 采用的是律动的设计，格栅与大灯相连的视觉感宽度很明显。日产轩逸外形朴质，同样采用的是倒梯形格栅，镀铬条也很抢眼。荣威 i6 的腰线呢更加舒展动感，荣威 i6 侧面线条贯穿体现的是更舒展与凌厉，给人一种拉伸感。轩逸的侧面线条过于自然了，车身显得圆润而紧凑。荣威 i6 的尾部设计呢比较精致，采用了律动的设计元素，整体更加大气耐看一些。轩逸的尾部呢则是比较低调紧致，缺乏亮点。前脸对比方面，荣威 i6 全系标配 LED 日间行车灯，轩逸高配车型仅近光灯为 LED 大灯，雾灯相比荣威 i6 没有什么设计感。外后视镜方面呢，荣威 i6 支持电动折叠与加热功能，这些轩逸都是不具备的，而两者都支持无钥匙进入功能。在内饰方面呢，荣威 i6 比较大气简洁，巨大的中控斑马系统的大屏是亮点，很多功能都集中在上面。轩逸内饰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布局，但是视觉表现力要稍逊一筹了。驾驶员的区域对比呢，荣威 i6 的仪表采用的是机械指针加液晶屏的形式，轩逸是传统的样式。方向盘虽然都是三辐式，但是荣威 i6 采用真皮以及镀铬处理，更加显得有负质感。此外对比轩逸呢还增加了定速的巡航功能。再来看看中控区方面， 中控方面，荣威 i6 采用的是10.4英寸的液晶大屏，功能多样，显示信息丰富，而且重点突出。最重要的是全屏导航，轩逸用的是7英寸的屏幕，相对来讲就比较乏善可陈了。再来对比一下配置方面，荣威 i6 在配置部分大幅领先于日产轩逸，其中还有 LED 大灯、感应雨刷、空调自动等，既很实用又很时尚的装备。相比之下呢，轩逸又显得寒酸一些了，科技化的配置更加完胜，这一点也吸引了年轻潮流的消费群体。常规储物方面，荣威 i6 在深度以及容积上都明显占优势。常规状态下，荣威 i6 后备箱的容积为467升。轩逸后备箱的容积为510升，荣威 i6 的最大功率是124千瓦，最大扭矩是250牛米，轩逸呢是93千瓦，154牛米。变速器方面，荣威 i6 选择的是7速双离合，而轩逸的匹配的是 CVT 无级变速。悬挂方面，两款车型采用的都是前麦弗逊后扭力梁飞独立悬挂，不过荣威 i6 的高配车型采用的是后多连杆悬挂。在动力方面呢，荣威对比车型搭载了 1.5T 发动机，相比轩逸的 1.6 升发动机排量稍大一些，但是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都全面占优。荣威 i6 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轩逸采用的是 CVT 变速箱。底盘部分，两者对比车型都是扭力梁非独立悬挂，两款车型可以说都是独具特色的。荣威 i6 科技感和配置比较优异，荣威 i6 具有 10.4 英寸的斑马系统大屏，互联网功能丰富，充分满足了年轻消费者的需求。而日产的轩逸呢，内敛传统，轩逸无论是外形设计还是内饰动力方面呢，都表现得很均衡，整体风格偏向成熟和稳重。两款车如何选择，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片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始终别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 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浪花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waking up to se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and now it's so great, slowing down I look around and I'm so amazed, I think about the little things that make life great,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about it, this is the best feeling, this is brilliant, I hope that it will stay, this moment is perfect, please don't go away, I need you now, and I'll hold on to it, don't you let it pass you by.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and now it's so clear, feel calm, I belong, I'm so happy here, it's so strong and now I let myself be sincere, I wouldn't change a thing about it, this is the best feeling, this innocence is brilliance, I hope thatMoment is perfect. Please don't go away.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我们开车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了，特别是在雨天开车的时候，由于路面湿滑，那就更加要注意一些。除了路面湿滑的问题，雨天开车还会有后视镜被雨水打湿模糊不清的问题，这样会对驾驶员的视线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我们行车的车友们来说呢，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不少司机都遇上过这种问题啊，都会在车上准备一条毛巾，如果后视镜出现了起雾的现象呢，就可以用毛巾来擦拭。不过擦拭没多久，发现后视镜又模糊了，挺麻烦的，还会分散我们驾驶员的注意力，容易引发危险。那么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今天心情就来给大家介绍几种。首先呢，我们可以先对车窗或者后视镜上面的灰尘杂质进行一个简单的清理，用备用好的肥皂将车窗涂抹均匀，等到肥皂风干之后再进行清理，使用报纸或者质量好一些的纸巾对车窗上的肥皂进行擦拭，你会发现非常容易就擦拭干净了。那就会有车友问了，为什么不直接擦拭，而要等到肥皂干了之后呢？如果你有尝试的话，就会明白了。如果肥皂没有干进行擦拭，那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车窗上的肥皂进行擦拭之后呢，即便有少量的残留也是没有关系，不太影响使用的效果。当然了，后视镜和车窗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便是雨水从玻璃上流下，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试一试。为什么肥皂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实际上肥皂上面含有一种亲水的物质，能够将雨水表面的张力破坏掉，即便是雨水从上面流过也不会有残留。不过这个方法呢也有一定的缺陷，效果可能持续的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如果不是长时间开车的话，这个方法还算是有用吧。说完后视镜起雾的问题呢，再让我们关注一下怎么看你是个老司机，从踩刹车就可以看出来了。在不同的路段使用的刹车方法也是不同的，老司机们，你们都是如何踩刹车的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如果发现前面的障碍物和你还有一些距离，此时我们只需要松开油门轻踩刹车就可以了，确保车子可以稳妥地停下来。如此一来呢，乘客不会感到任何的不舒服，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可以节省汽油，就是当我们要踩刹车的时候，距离远就要轻踩。 第二点呢，就是长下坡刹车。当我们在行驶下坡路的时候，如果一直踩着刹车的话，极有可能会由于刹车片太热发生刹车失灵的情况。那车友们可以利用档位进行控制车速，避免行车速度太快，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操控行车的速度。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脚轻放在刹车上，紧要关头踩急刹车，以免出现事故。还有一种呢，就是转弯处刹车。当过弯道的时候，千万不要边打方向盘边刹车，但行车的速度过快，就有可能使车子有侧滑的发生情况了。那有朋友就问了，凹凸面要怎么刹车呢？很颠簸的呀。其实凹凸面的路况呢也是非常复杂的，行驶在这种路段呢，尽量不要开车太快，否则呢就会使汽车的底盘受到损害。再者，这种路段啊是必须要常常踩刹车的，可以点刹，当然呢也不要力度太大了。如果我们是在停车之前踩刹车的话，踩两次刹车，在应该停车的时候不必一脚踩刹车踩猛到底，车内的乘客呢会觉得猛的一下特别不舒服，晕车的乘客呢就会觉得有想吐的感觉了。对的方法呢是先缓慢的刹车，如果速度已经慢慢减下来了，此时再踩一脚刹车下去，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乘客感受很大的冲力了。最后一点，急刹车。以前一些车子是没有配备 ABS 的，如果在高速度的行驶过程中呢，一脚急刹车就能使车轮抱死，不要猛踩急刹车。如今呢，车子都配备了 ABS， 一旦遇到紧急状况，不用思考，还是一脚踩到底。只不过为了大家的安危着想呢，还是不要有如此的急刹了。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